他和其他的很多只鸡一起住在小女孩塔莎家的塔楼里面。在塔楼里还住着老母鸡拉奇莎和她的两个女儿佩奇和波西。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故意把辛蒂推到一边自己吃燕麦。幸亏小女孩塔莎把辛蒂抱在了怀里来喂她。等塔莎喂完了所有的鸡，她打算要离开了。可是厚厚的积雪把大门挡住了，她的爸爸还在路上，明天才回家。于是小女孩塔莎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睡着了。这时候母鸡世界的故事就要开始了。老母鸡拉奇莎叼出了一份舞会请柬，她大声叫着， 咕咕咕咕咕咕，宝贝儿们快来看看，窝窝王子要在舞会上选一位新娘，快来看看。 他朝他的女儿佩奇和波西使了个眼色， 嘿，姑娘们快开始准备吧。 佩奇命令辛蒂给他擦鞋子里花边，波西命令辛蒂给他擦擦脚打热水。 老母鸡沙拉奇说， 哦，让我先来。我说辛蒂，快给我剪一下尾巴上的羽毛，再把我的珠宝盒拿来。 小灰母鸡辛蒂忙得团团转，替他们梳理羽毛，修剪羽毛花了好几个小时。他还没有时间准备自己呢，他该穿什么呢？他有没有机会去参加今天窝窝王子的舞会呢？很快已经到了晚上，雪停了，月光照进来，鸡窝里所有的鸡都穿上了华丽的衣服，他们打开窗户朝冰宫飞过去。只有小灰母鸡辛蒂还没有准备好，它的羽毛上都是汗水，翅膀尖都磨损了。辛蒂委屈地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炉子里的木头开始熊熊燃烧，一只漂亮的乌骨鸡趁着光亮飞了进来。它是谁？辛蒂从来没见过它。 乌骨鸡手里拿了一根魔法棒，他对辛蒂说，让我来为你的舞会做准备吧，我的小灰母鸡。 说着他挥舞了一下魔法棒，辛蒂马上披上了一件华丽的银色裙子，落满灰尘的羽毛闪着银光，他的脚上还穿着一双漂亮的水晶鞋。旁边的篮子里放着一只白色的鸡蛋，和她的裙子一样也闪着光。接着那只乌骨鸡滚过一只大南瓜，然后叫来了和地板下面的老鼠，最后他又招呼来了三只鸭子。他拿出魔法棒朝所有的动物身上挥了挥， 唰， 一眨眼，南瓜变成了漂亮的雪橇，鸽子变成了优雅的仆人，老鼠们穿上了制服，三只鸭子身上也套上了镀金的马具。就这样，他们拉着南瓜雪橇，带着小灰母鸡辛蒂，穿过堆满雪的树林，朝王子窝窝的宫殿奔过去。那只乌骨鸡大声喊着， 嘿，辛蒂，我的魔法只能在午夜十二点之前有用，当冰钟敲响十二下，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来到了公鸡王子的冰宫殿里，舞会已经开始了。老母鸡拉奇莎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推到了最前面， 王子非常绅士地扶起了佩奇，免得他摔倒。佩奇抬头看着王子，突然他想起他的妈妈教给他的办法，他假装自己昏倒了。 哎呀， 这一下王子确实看到他了。等所有的母鸡小姐们都来到以后，小母鸡佩奇和波西紧紧地靠在王子身边，不想让他去看别的小母鸡。突然门又一次打开了，大家都想看看最后一个客人是谁。原来是小灰母鸡辛迪优雅地走了进来，他高高地抬着头，两眼发光，谁都没有认出他来。窝窝王子走上前去，亲自迎接这位美丽的母鸡公主，他简直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离开，因为她太漂亮了。这会儿，那只会魔法的乌骨鸡也在窗户外面看着呢。窝窝王子领着辛迪走上舞池，王子一分钟都不想离开他。王子叫：“ 哦哦哦！” 辛迪叫：“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王子是英俊的公鸡王子，辛迪是光彩照人的小母鸡公主。那些大母鸡、小母鸡、大公鸡和小公鸡都不知道这位美丽的母鸡公主到底是谁。时间越来越晚，一朵乌云飘了过来，遮住了月亮。这时候宫殿的兵钟开始敲响了，当当当当。当敲了四声的时候，辛迪想起乌骨鸡说的话，他转身冲出大门。当当当当，当敲了八下的时候，他撞上大门，丢了一只水晶鞋。当当当当，当钟敲响了十二下，辛迪已经跑出了大门，跑到外面的树林里。他觉得身上变得很轻，银色的裙子又变成了破烂的旧衣裳，他的身上也跟以前一样沾满了灰尘。魔法消失了，辛迪还有鸭子、鸽子和老鼠们匆匆忙忙地跑回了家。在鸡群回来之前，辛迪就躺回到炉子下面自己的窝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当塔楼里的鸡群们还在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儿，想知道昨天晚上那位神秘的公主是谁呢？她为什么会慌慌张张地逃走啊？突然，他们听到了号角的声音，炉子里的亮光照亮了整个塔楼。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原来是公鸡窝窝王子来了，他手里捧着一只水晶鞋，还有辛迪的那只洁白的鸡蛋。窝窝王子对塔楼里所有的鸡说：“ 哪怕是走遍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这只鞋子和这只鸡蛋的主人，她就是我最爱的公主，是我心目中的公主。” 于是塔楼里所有的母鸡都排好了队，去试着穿那只精巧的水晶鞋。 脚丫子太大的可穿不下，脚趾头太长的也不行，八字脚的伸不进去。 母鸡们试了一遍，可谁也穿不上它。佩奇想把脚塞进去，可是他的脚趾头都挤变了形，于是他只好气呼呼地走开了。 波西的脚上盖着一层毛，还长了长长的脚指甲。可是他厚着脸皮把鞋子套在了脚上。窝窝王子仔细地检查了每个窝里的蛋，有的鸡窝里是棕色的蛋，有的鸡窝里是颜色不均匀的蛋，有的鸡窝里是带斑点的蛋，没有，就是没有银白色的蛋。正当窝窝王子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看到炉子下的稻草堆里闪过了一道荧光。窝窝王子又走了回来，接着他看到了小灰母鸡辛迪，于是便把他从鸡窝里请了出来。辛迪抬头看着窝窝王子，窝窝王子也看着他的心上人，然后他跪下来，把水晶鞋穿在了辛迪的脚上。啊，鞋子刚刚好，不大也不小。这时候，外面响起了一阵马儿的铃声，当啷当啷当啷，一辆雪橇停在了塔楼前面。小女孩塔莎的父亲用力地推开门，叫醒了正在这儿睡觉的女儿。 嘿，塔莎，我就知道你肯定和这些长着羽毛的朋友在一起。来，瞧瞧我带了什么来。 塔莎跟着父亲走到门外，父亲掀开雪橇上的毯子，露出了一只漂亮的公鸡。 我们的鸡群里多了一位优雅的成员，他可以住在鸡舍的顶层，那儿要什么有什么。你还可以给他找个对象，呵呵，找个老婆，比如你最喜欢的那只漂亮的小母鸡。 不管这个故事是从哪儿来的，反正在这个故事里，从这一天起，优雅的窝窝王子和灰姑娘公主就成了这个鸡棚的主人。每天晚上，特别是在有月亮的晚上，躺在床上的小女孩塔莎都能听到塔楼里传来音乐和跳舞的声音。 累死我了， 唐耳朵、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满身都是汗呢？ 我就从阳台那儿进来。哎， 你从阳台那儿进来，为什么就这么累呀、 我挖了个坑。 啊，你又在我的花坛里挖坑了？ 因为我捡了一颗豆豆。 你捡了一颗豆豆？ 如果我把它放在冰箱里，它会着凉的。如果我把它放在厨房里，它会变熟的。如果我一直拿着，我多累呀。 所以你就把它 挖个坑埋了，也就是种了。 嗨，你就是把这个豆子种在我的花坛里啦。 是的 啊，说不定它会长出一颗小豆苗，开出个豌豆花，而且很漂亮。 你猜我在哪儿捡的？ 你在哪儿捡的？ 刚才放学的路上，有一个老婆婆她给我的。 什么老婆婆？ 小兔子。 好恐怖。 你好可爱呀、 好可怕。 我这有一颗 好奇怪 透明的蓝色的闪光的豆豆。 塔耳朵，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灰色的，还戴着一个尖尖的帽子。 还戴了个尖尖的帽子？ 对。 他脸上都是皱纹？ 对。 手里拿一根魔法棒？ 魔法棒？我看拿着一个扫帚。 啊，难道他是个老巫婆？老巫婆给你的是魔法豆子？ 你快看 啊， 看那个豆豆 啊， 长起来了。 怎么长得这么快？ 怎么这么快？ 天哪，长到天上去了！天哪，它一只长出了一个长到天上去的大豌豆树啊！ 上去看看， 上去看看吧。 走走。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晚上呱呱的爸爸犯了一个大错误，当然他的前提条件是心疼孩子。他发现呱呱的作业很多，于是就拿过来帮呱呱做了一些作业。今天呱呱放学之后，爸爸问呱呱说：儿子，老师对我昨天帮你做的作业是怎么说的？ 呱呱马上拿出一副老师的样子似的对爸爸解释说： 老师马上就发现是你给我帮了忙，他说我一个人独立做绝不可能做出这么多的错误。 这是一个故事。从前有个懒女人，她偷了邻居家的一只羊藏在了床底下，她吩咐她的儿子不要讲出去。邻居到处找不见羊，就着急骂了起来。懒女人的儿子见骂得很凶，就赶紧对邻居解释说： 我妈妈没偷你家的羊。 这个时候，小孩的妈妈又气又急，两只眼睛圆鼓鼓地瞪着他的儿子。儿子在这个时候却指着他的妈妈，又对邻居进一步地解释说： 你看我妈妈那双眼睛活像床底下那对羊眼。 五岁的呱呱妈妈要给他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于是他的爸爸决定和他稍做一些沟通。他的爸爸对呱呱说：呱呱，告诉你啊，我们家快要发生大事情了，有一只大鹤鸟将携带一个包袱飞到我们家，把包袱从烟囱丢下去，然后咔。呱呱这个时候插嘴对爸爸说： 我真希望鹤鸟动作快一点，别突然弄出响声吓妈妈一跳，你知道的，她怀孕了，要给我生一个弟弟妹妹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石景山区香柏树幼儿园的张玉涵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一粒小种子。 一粒小种子睡在泥土里，春风吹吹它，春雨抱抱它，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小小种子伸伸腰啊，变成一颗绿芽呀。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一粒小种子，小种子睡在泥土里，春风吹吹它，春雨抱抱它，春天来啦，春天来啦，小小种子伸伸腰啊，